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88集。明月入军心，拼死一搏。陆兆颖这一行人在这边的地下道没有灯，全靠外面泄露的光。陆兆颖没有说话，只是单膝跪在一个奄奄一息的人身边，咬紧牙关唤了一声 老六。 地上一直没有动静的人似乎是听到了什么，眼睛没有闭上，眼珠子一动不动，双手双脚几乎看不清形状，腹部一片血肉模糊。他只张了张嘴，跪在他身边的人只能靠嘴型分辨出来三个字： 不是我。 所有人强忍着眼泪，都知道老六嘴里的这三个字是经受严刑拷问后的自然反应。这种意识不清的时候，他只记得这三个字：不是我。陆兆颖喉咙一紧，眼睛发红，声音放轻了： 老六，是我，陆兆颖。小洛已经成功跟我们结姻，嫂子她三天前在医院生了个儿子，我给她取了个名成辉。 什么都看不见的老六似乎听到了什么，他眼皮终于动了动。 走， 一个字刚说完，他的手就垂了下去，眼睛也终于闭上，嘴边牵起了淡淡的笑。 老大，已经找过了，只有一个出口，不出去早晚会被找到。 地下道另一边走过来的人开口道，他抹了一把脸，看到老六身边大家的反应，话语声渐渐落了下去。不过两秒，陆兆颖直接抬头看向地下道出口的方向。 先出去。 为了掩护小洛离开，陆兆颖他们不得不暴露了自己。小洛今年只有16岁，比陆兆颖他们小了超过10岁，才刚入这个行业，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小洛陷入绝境。 我要去给老六报仇。 有人抹了抹眼睛站起来，他身上还有一个炸药包。陆兆颖看向那人： 走，这是命令。 说话的人抬起下巴，满脸倔强。另一个老人出来抬手扇了他一耳光： 所以老六为什么拿命去拼，是为了让你和他一起死，这样他做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？ 陆兆颖直接转身，第一个走向出口，他也没有回头，只说了一句： 我只知道我要死了，就没人带他回家了。 刚刚想带老六走的人站在原地半晌，没再说话，只是背上了老六的尸体。靠近出口就传来狗吠的声音， 是老六之前传来的消息中提到的狼，不好对付，大家小心。 跟在陆兆颖身后的人沉声道： 老大，你的伤应付得来吗？你之前还进了监管室把小洛接了出来。 陆兆颖站在浓浓的硝烟中，出口外面烟土弥漫，是他们刚刚留下的烟雾弹，还有轻微的爆破，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味。 我没事，出去后分散逃，安全后基地会合。 这次的营救显然是在敌人的预料之中，分散逃比全军覆没要来得好。外面很狭窄，几个人出来就翻了墙，墙边的人牵着狼在巡逻，看到陆兆颖立马拿起通讯器： 南面地道入口。 砰的一声，陆兆颖直接解决了他， 但警报声已经响起，陆兆颖他们的消息已经被泄露。这个巡逻小队还剩下12个人，每个人都牵着狼。 我们只有3分钟的就餐时间，老刘给我，大家快走。 情况紧急，陆兆颖身上的弹药不够，3分钟之后他们就要越过对面的那道墙，不然对方大队赶上来，他们就再也逃不掉了。陆兆颖是这些人中身手最好的一个，他接过了老六的尸体，一边往对面跑，一边周旋着。对面的人不断倒下，那些狼却仿佛刚从笼子里放出来，直奔他们而来。陆兆颖因为扛着一个人行动不便，身后敌方的大批人马已经赶过来，若被狼群缠住，插翅难逃。已经有2个人因为不敌对方的攻击没有爬上去，其他人爬到了墙上，才发现陆兆颖身上也有血。他的行动明显迟缓了不少，不仅是半个月之前的伤口，他营救小洛的时候也受了枪伤。陆兆颖没说话，身后有2只狼正扑上来，他用力把老六扔过去，不管身后的2只狼，目光变都没有变一下。 最后一次命令，别管我们，把老六带回去。 他答应过老六的妻子，要把老六带回去。 老大，三哥！ 有人爬到一半，哽咽着出声。总共7个人，为了分散，都隔得很开。子弹已经用完，有人还在奋力地跟狼搏斗，有人不由闭上了眼睛，听天由命。有人擦了擦眼泪，红着眼睛翻过墙头。天际似乎都翻涌着黑云，周围硝烟味道很浓，所有人的心都沉到谷底的时候，砰砰，左边传来2声枪响，直接狼的脑袋，獠牙几乎就要咬到陆兆颖后背的2只狼，从半空中掉到地上，尘土飞扬。所有人朝深远处看过去，砰砰砰砰，又是4道声响。2个正在跟狼搏斗的人也发现狼忽然间就倒下去了。陆兆颖抬了抬头，朝上方看过去，半坐在墙上的女人只看着前方，双手换了个方向，砰砰，又是2声。陆兆颖等人身后的广场上2个大灯轰然碎掉，周围瞬间暗下来。其他人反应过来，朝这个方向看过来，只见潘明月正把2只枪插在腰间，朝陆兆颖稍微偏了偏头，说：“ 上来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